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即系你老哥而家做紧嘢，我希望就唔系即系吓，即系尽一切力量去搞到佢一拍两散啦。 我梗系唔系一拍两散，我只系 佢将我交俾你，踢俾你。 呢句可以剪出嚟做三弊。 香港人系从来都唔中意政治啊，中意鲍鱼啊啫嘛，屌你老尾，中意捞历史，中意法拉利，中意政治啫，系咪先啦？其实嗰啲里边有好多嘢系唔系政治嚟嘅，嗰啲系啲民生嚟啫嘛，条街我逼得滞，好多人，嗰啲人唔系香港人嚟嘅，咁咪中意政治咩？你唔捻中意个条街咁多人，咁又系中意政治咩？黐捻线，都话我系中意政治，系咪先啦？ 解决条街冇咁多人嗰啲就搞政治， 系啊系啊，系冇捻错啦，系啊。 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郁敏踩墙同大家见面啦，咁第一样嘅问咗黄英文先。你昨天沒有被冰雹揼親你？ 沒有、啊、我宿舍在家裡、啊、 但是家裡可以被你揼爛因為呢我為什麼要這麼快我要說呢因為有一城是我經常去的地方的 有一城我是經常去因為我住在那頭附近、 啊、我撞過你啦 幾乎是個個星期六我都跟我老婆去看戲的、okay? 一個不覺意星期六看戲就 咁而家咧就話屋宇署就話唔係嗰啲即係冰雹咧就整穿嗰個即係天幕，而係咧即係嚇漏水啦，但係佢漏得嚟好有型喎，即係好似啊皇上話齋成個水母間咁喎，好有型。 我覺得咧，而家呢個情況就唔好改啦，因為咧呢個係奇景嚟嘅 嚇，奇景 嚟嘅嚇，呢個係。是一個即係食肆啊，或者一個人流非常之高多嘅地方咧，就有瀑布睇，係 咪就有條鬼佬喺個溜冰場游水喎、啊，大佬真係 溜冰場我成日去， 你成日去溜冰場上邊睇人溜冰，你咪成日入溜冰場係咪？我就個孫喺度學溜冰，學咗一段時間 咩？ 係啊， 有冇學埋打 ice hockey 啊？ 佢冇，仲細，佢玩玩後又唔玩，咪吹漲，你明唔明啊？撲佢幾次，撲掛佢幾次，撲到佢啫，咁跟住又唔搞啦，唉，因為嘥我啲錢，咁我成日喺度睇人哋玩，係嘛？ 咁啊，呢個香港奇景嚟嘅，咁但係點 講？但係咧，即係老實講啊，即係幾十年來試過十幾次咧落呢啲冰雹，呢啲係即係。自然的現象嚟嘅，但係就相對比較罕見啲。而今次咁大粒咧， 就少見， 就好少見， 係揼爛我。 係嘛，密集咁大粒咧就好少見，所以嗰啲即係啲人即係 堪輿學家、 堪輿啊、浸位之學啊、堪輿、浸位之學咧，嗰啲人咧就可以講啊，嗱呢個係異象空兆，撲你個街六八九，可能跟住香港咧就即係好大鑊，係嘛？咁啊，好大鑊都唔緊要，最好先大鑊佢先，佢大鑊先最好，係嘛？冇，即係我哋去陪葬嘅啫，好大鑊啊！ 咩陪葬？德鬼人同佢陪葬嘅啫，大家嚟 呢個契弟呢個六八九， 德鬼人 最好佢撲街唔加襯先，你明唔明啊？ 有咩落落佢身上？ 係啊，全部係佢， 冇街坊， 冇累街坊，唔好影響香港人。 不過我都想講一樣嘢嘅，即係而家話好多人講啦，咁我都係嗰句：不問蒼生問鬼神。咁啊，異象嘅嘢就其實你 中國嘅傳統嚟嘅呢個係， 係啊， 舊陣時啲皇帝咧， 一見到呢啲下朝罪己， 下朝罪己㗎啦，你明唔明？唉，仆街我作孽啊，知唔知下朝罪己？咁亦有啲人咧就即係 呢啲係帝像嚟嘅，又得你任佢噏嘅啫嘛，你明唔明？任佢噏係嘛？即係你漢高祖劉邦又講佢即 係開朝換代啊， 出世嘅時候嗰條蛇係嘛？佢哋全部都任佢哋噏嘅係嘛？朱元璋又有一套噏啊，個個都有嘅呢啲開國皇帝。佢點解我會做皇帝咧？我梗係喂上天早有預兆係嘛？要咁樣嘅，唉，呢啲咪就封建咯，大佬係咪？不過就我哋就唔會咁封建嘅， 唔會啦。我哋成日講佢， 我唔會咁封建嘅。不過就真係今次呢個雷暴咧，就忽然間呢兩三日好得人驚嘅，事實上係係咪？ 天有霎時間之刻。 唔係，人有霎時禍福，天有不測之風雲。呢個風雲變色就係咁啦。係 啊， 即係禮拜六禮拜基本上就四個字可以形容叫風雲變色。 嗯 啊，好似台灣咁，台灣係政治嘅風雲變色，香港咧就永遠都用唔到風雲變色噶啦。冚家啲人係冇可能令到即係風雲變色嘅，因為啲抗爭嘅人或者啲反對派係鵪鶉，同埋喺度玩家家酒。 嗯， 即係煮飯仔喺度，你佔中演練，我睇嗰班咁嘅契弟，哇大佬，即係你真係丟架丟到人哋嗰邊咦含含，你喺度演練佔中，話俾差佬點樣揼係嘛？你見到葉寶林啊、孔令瑜呢班咁嘅人，喂，你真係想作嘔，基本上就係、是，你唔需要演練㗎啦，到時你佔中你夠膽去死就得㗎啦，啱唔啱啊？即係香港警察同台灣警察唔同嘅，我話俾你聽，香港成個環境都唔同嘅，係咪？你試下，你夠膽你激啲啊嗱，係咪先？睇下你有咩效果，係咪？你扮悲情冇用嘅，就憑你呢班人可以扮眼悲情，然後有個道德感召嘅，你真係發夢冇咁早，係咪？又商討又商商討復商討，咁跟住佢演練，演練就好似點樣煮飯仔咁，係咪？玩喺度笑嘅，好開心。會唔會個個瞓曬喺度翹曬手，有人打你話俾我聽？黐線嘅，你真係喂，你唔好誤導啲群眾添啊！到時你佔中，我一定出現啊！我話俾你聽，你冇亂嚟啊，大佬手翹手任打，你都黐線嘅，你都係咪？而家即係香港，你睇下而家嗰個政改。即係政府嗰個所謂諮詢咧，仲有一個月就收工嘅啦，行禮如儀係嘛？我哋低温已經叫幾條契弟落地獄啦，林鄭月娥、袁國強、譚志源呢個政改三人組啊，應該要落地獄。我第一日佢嚟到政制事務委員會嘅時候，報告呢一個所謂諮詢文件有商有量實現真普選嘅時候，我已經喐佢噶啦 ，OK 係嘛？已經叫佢落地獄啦，仲温馨提示佢啊，係嘛？第日唔係淨係掟你。雞蛋啊，係掟你汽油彈啊，跟住話我恐嚇佢啊，跟住某君又話我無恥下流賤格啊，係嘛？淨係講啊煽動啊咁樣，但係香港又冇辦法好似我所預料咁會掟佢汽油彈咩？香港人實在就真係鵪鶉到極，所以合該即係淪於共匪之手。唉、繼續喺度做順民，第日慢慢自己喺度即係嚇。 自怨自艾， 自怨自艾，跟住就禍延我哋啲下一代，呢啲就是香港人啦。OK， 咁啦，而家个形势已经好明显噶啦嘛，系咪？去上海倾政改，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所以上个礼拜五喺呢个内务委员会嘅时候咧，我已经讲噶啦，两三分钟，我话点解要去上海倾政改咧？系咪？你立法会议员去上海考察系可以嘅，系咪？即係等於我哋去其他國家去考察，係咪？呢個冇問題，考察交流。你特登去上海傾呢個政改，仲有呢三位啊，包括呢個港澳辦主任王剛、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同埋呢個基本法呢個委員會嘅主任李飛，呢三個人都嚟過，一個就係長駐香港，其他嗰啲嚟過香港，同香港啲政界人物都經常有來往㗎啦，係咪？咁係咪政改就係佢三個人話事呢？一個港澳辦主任，一個中聯辦主任，一個呢個李飛同埋基本法委員會主任，係咪三個可以話事咧？請問，咁你同佢傾乜嘢咧？你同佢傾係咪即係叫佢話事咧？或抑或你同佢傾，你係將表達即係我哋對即係呢個反對派對政改嘅意見，咁希望佢傳達俾中央。咁中央邊個負責香港嘅政改咧？請問，如果根據基本法就唔係中央管政改噶嘛？而家講到就係中央有絕對嘅主導權。喂，大佬，而家你任你講個五部曲。 其中最重要的部曲就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嘛，大佬。咁即係話個權喺我哋嗰度咧，嚴格嚟講係係咪？由原本嘅三部曲啊變成五部曲，而家先要啦。諮詢完咗之後，特區政府就寫政改建議，跟住懟上去人大常委會確認，確認之後掟翻落嚟，然後特區政府就草擬呢個政改方案，跟住拎去立法會要三分之二通多數通過，呢、這個先係關鍵啊，大佬，係咪？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是一个关键嘛，咁你民主派而家个本钱就系、是、你系三分之一强啊，咁当然要加埋嗰四个激进派先叫三分之一强、哦、关键少数即系可以否决你政改方案嘅。呢、這个否决政改方案就系以否定为肯定啦，成日讲个否决权系咩意思呢，喺立法会就系讲政改嘅啫，各位唔好搞错系咪，佢哋嗰陣時喺度話鬧我哋五區公投，你辭咗職選唔翻入去，我哋就冇辦法去否決啊政府嘅議案㗎啦，包括廿三條你都過，你撲你個街咧，廿三條過半數就過㗎啦。而家現行嘅立法會嗰個組成結構，任何時間拎廿三條嚟都過嘅，就同三分之二冇關。所謂三分之二，基本法寫得好清楚，就係嗰個政改嘅否決權，係嘛？即是话你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个政改先过，即是2010年民主派求共咁个政改先过到嘛，系咪？如果你民主派呢27票连埋激进派呢27票系咪企硬嘅，咁就係拉到㗎啦。如果政改唔啱数就呢一个否决权就以否决以否定为肯定㗎嘛，系咪揸住个否决权。所以其實都不是叫否決權，就是你那個佔的議席是可以否決政改方案的，是令到它不夠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現在這個就唯一就是你民主派的籌碼，當然要計算我們四個才是，單是你23個就不夠三分一，是吧？咁你可以赖呢四个都得，不过呢四个就多数都唔会支持政改㗎啦，係咪？嚴格上即係你除非有变数嘅啫，係咪？咁你好簡單，你要政改過你就搞掂泛民23個其中5個搞掂㗎啦，其實唔複雜㗎，去到最後搞掂五件就得㗎啦，係咪？一個湯家驊就已經潔身代表，係咪？屌你啦，好簡單，係咪？你口數得計嘅李國麟啦，呢啲你點可以數到五個出嚟㗎？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咁問題就翻翻轉頭就係曾玉成嗰個講法就係話，喂，你夾硬數到夠票都冇用嘅，因為如果你真係篩選，將啲高民望嘅民主派篩咗出嚟嘅話咧，到時你個選舉嘅結果出咗嚟之後，好可能就出現有人上街，係咪？就質疑你呢一個所謂普選就係假普選啊！咁就唔係話香港第一次有普選，大家歡欣鼓舞係嘛？一齊慶祝唔係噶啦，係咪？咁呢個就係曾玉成提嘅嗰個憂慮，亦都反映咗佢係有部分嘅經官咧都同意佢呢種憂慮嘅。嗱，我哋講翻上海傾政改，咁你而家上海俾半日時間，你同呢三條契弟傾咩政改咧？請問你會有咩結果咧？你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你泛民主派根本就唔應該去。OK， 好啦，而家去得嚟又鬼鬼祟祟，又抱琵琶半遮面，又要人哋同你单独见面。咁你同边个单独见面先？你提个条件。而家话俾你听就系呢三条友同你见面，留半日嘅时间，就由港澳办主任、中联办主任、交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三个主任同你见半日，倾政改。嗱，嗰个行程呢、這个所谓半日同呢三个主任倾，唔一定系倾政改嘅，社会经济各方面嘅问题，仲系其他嘅时间咧。第一日咧就系上海市领导啊，就招待你呢班立法会议员，请你食餐饭，做个简报。咁呢个上海市领导究竟系上海市政府啊，因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咧，而家未知啊，咁啊上海市领导啦叫做。好啦，跟住第二日咧就去参观啊，即系呢个虹桥系嘛，去睇下呢个商用飞机制造厂系嘛，睇下呢个磁浮列车可能系嘛，咁安排咁去参观拜会，跟住就留半日就同你倾，即系同呢三个主任就倾，即系经济社会各方面嘅问题，包括政改，就系咁啦。咁你班契弟去嚟做咩咧？而家就扑出嚟，第一个话要去嘅咧就叫做冯检基，系嘛？咁民主党咧就喺度扮晒嘢，其实佢哋一定会派代表去嘅，系嘛？公民党亦都系。佢一定會派代表去嘅，湯家驊一定去，郭榮亨一定去，陳家洛、毛孟靜講咗唔去，梁家傑一定去 ，OK， 就咁啦。 咁好啦，另外工黨咧又係扮曬嘢，係嘛？開啲條件出嚟，人哋做唔到嘅，跟住我就大條道理話唔去。咁啊，梁國雄亦都係咁，係嘛？咁梁國雄而家都喺度苦戰嘅，佢都可能想去嘅，你明唔明？起碼即係佢話要人哋即係公開個錄音，又要開記者會，咁人哋唔應承，咁你係咪唔去咧？咁如果去嘅話咧，就係即係當眾羞辱呢個張德江咯，可能又係係嘛？跟住九啊幾人夾佢走之類，咁又見一見報，咁就係咁多嘢啦。咁對成件事有咩幫助咧？冇，係嘛？咁數落嚟，屌最慘就係建制派做陪客。屌你咧就沟女，系嘛？佢就陪你沟女，而家就系咁，衰过做扯皮条，系嘛？台湾你而家仲沟紧啊嘛，系咪？手仔都未有得拖啊嘛，系嘛？咁啊香港俾你擒咗啦，已经系嘛？咁部分呢啲擒唔到嘅，咁而家仲沟紧啊嘛，系咪？咁啊人哋沟女，你就喺度陪沟女，建制派就陪客啊。所以他們很不信的，建制派亦都未必全部去齊，所以這個所謂全體立法會議員上海之行，這個所謂全體呢，不然就加個引號，是吧？可能到時只有三四十人而已，頂曬籠去到，是吧？你民主派可能十零個而已，即是我們數得出的啦，莫乃光啊、梁繼昌啊、李國麟啊，是吧？馮檢基啊，數這些啦，是吧？再加民主黨啊，同埋這個公民黨，加加埋埋十松啲個啦，是吧？即是23個人可能一半都冇啊。咁呢個就殘陣去接受統戰，人哋擺明係統戰，是吧？成個團即是這個曾玉成都講得好清楚啦，主要就睇你民主派啫嘛，其實係嘛？建制派就做陪客嘅啫嘛，系咪陪亲陪国？咁你话啦，搞嚟做咩咧？系咪？咁有人话俾我听，阿毛哥名已报，咁啊俾我估中啦，系咪？佢都点都要去，咁可能成个焦点喺佢嗰度咯。咁阿毛哥又赢了啦，认真你就输了啦。咁你对最政改有咩帮助咧？请问冇帮助噶，咪你最多入去同张德江吓辩论下，跟住佢又吓。即是你冇機會見到張德江，真係唔好意思。你見到黃光亞、張曉明，同埋上次去廣州就見到張德江，因為嗰陣時係廣東省委書記，咁都叫做即係邊疆大吏。今次呢個團去上海市，你見到嘅就係頭先我噏嗰三條友，你哋再 李飛啦，仲有。 咁你咪最多係真係糟質下呢幾條友啦，你就糟質唔到呢個張德江噶啦，即係但我就覺得長毛真的不應該去了。 我都同意， 係咪？唔係你去嚟做乜嘢先？你即係講嚟聽下，係咪？你是反共的，你是不是去到就夾平反六四咁又係噏呢啲嘢？冇意思，係咪？係冇意思嘅，跟住俾人夾你就咁代表咩咧？係咪？即係呢個我覺得當然出鏡嚟講梗係有效啦，係咪？新聞嚟講梗係有效，焦點啊影你啦，係咪？咁我都可以做呢啲嘢㗎，咁但我唔會做囉，係咪先？所以曾玉成話：，鬱敏你唔去，我最輕鬆。咁樣，真係。咁所以你話啦，香港人自己決定個政改都唔夠膽，咁啊下下就要睇阿爺。咁你話啊，唔睇阿爺唔得，咁你敢唔敢搞革命？屌你敢唔敢推倒重來咧？有冇本事好似台灣咁號召幾廿萬人上街咧？佔中可唔可以有100,000人成個中環令到癱瘓都唔得啊嘛？你而家靠你戴耀廷，屌你朱耀明同埋呢個咁嘅陳建文，再加民主黨，就係成個佔中嘅主導。我話俾你聽，死得啦！而家仲係輪流絕食，即係輪流減肥，仆街喺匯豐銀行門口搭帳目，咁即係丟人現眼。你絕食係要絕到死嘅，知唔知啊？係要絕到瓜老襯，咁啊夠悲情震撼啦！屌你何秀蘭啊，絕食到死，你卓人好似話唔絕添，係嘛？啊何俊仁啊，睇 A V 女郎咁，今次絕食絕到瓜老襯，氣若游絲，係嘛？去醫院這個救唔切，咁啊壯烈犧牲，咁就得啦，咁有得救啦！屌你，我都陪你上街同佢死過，係嘛？你又唔係，你一定唔會絕食絕到死，係嘛？喂，老实讲，三日唔食嘢好闲嘅啫，系嘛？七廿二小时，过百小时啊，韩连山都试过啦，系咪？嗰啲唔死得人嘅，腰围减咗两寸，俾100,000都使唔到。我话俾你听，屌你！如果去减肥，吴家产，你话我减两寸，俾100,000，大把人俾啊！有钱嗰啲都唔得，咁你咁样绝一绝食，可能减到两寸腰围，系嘛？ 李柱銘話嘲笑嗰啲人咧，係嘲笑佢哋嗰啲人係唔啱嘅，唔需要才，唔值得我哋尊敬嘅。我真係嘲笑佢，大佬，屌你啦，俾你喺度屌你乜浪砸光陰，要嘥時間，屌你阻住個地球轉，撲你個街，係咪先？嘲笑你就嘲笑你啦，我冇叫你尊敬我啊，大佬，係咪？因為我亦都唔會尊敬你哋。講句難聽啲，廿年啦，香港俾你搞咗，撲你個街，你呢班咁家產禍國殃民，講就講，係咪？所以我新嘅一本呢個賣港實錄繼續出，係咪？ 呢本啊，第三版，第三版， 未加多四頁啊，加四頁，反呢版冇曬啦，派曬啦， 哦， 加多四頁，又增加啲內容，咁好多內容噶嘛，係咪？ 話遲啲變成一個咩噶咯，唔使騎馬釘噶咯。 系啊， 有 唔系？我而家准备七月出一本《政改风云》啊嘛，睇下咪真系风云变色啊嘛，系嘛？即系《政改风云》啊，我出一本啊，七月啊， 有书脊噶啦，迟啲出到够厚度 啊！我有书脊，唔知几好派。喺呢度讲派书，多谢普罗之有啲手足啊，即系大家帮手。嗱，仲有咧，我哋嗰、那个中文班咧就爆晒噶啦，咁可能要开两班，所以陈文啲叫助力几犀利。咁我哋个地区选举研究班因为开咗一班啦，上次有成40人啦，咁今次咧就报名人数相对比较少啲。咁我哋希望咧即系各方面啊有兴趣嘅人咧，你就尽快喺呢两个礼拜报名啦，咁我哋仲有啲名额啊。咁譬如熱血公民嗰邊或者神州或者其他嗰啲相關團體，包括其他政黨、自由黨啊，上次都有嚟民協啊、公民黨乜黨，我哋都即係啲年青人嚟讀我哋呢個班，我哋都歡迎嘅。OK， 咁我哋即係話主要就係為咗呢、這個。其实今次的课程的内容有些变动的，不是只是讲地区工作的，大家可以来报名，另外大学生又得，中学生也都得，我们现在都即希望，我其实希望多些后生仔来、OK? 多些年轻人来读，起码对他们有些启发，所以香港你真的没得救的、如果后生仔、对自己那个即係前途啊，或者對香港嘅前途都漠不關心嘅話咧，咁香港就其實好快玩完嘅。好，咁呢個就係、是、關於嗰兩個班嘅啊。咁另外咧就係、是、我想喺呢度就幫呢、這個普教中家長研討會啊做啲宣傳啦。咁呢個就係由熱血頻道熱血親子團主辦嘅。咁咧就係喺呢個四月二號，即係嚟緊嘅禮拜三啊。咁就喺呢、這個理工大學蒙文偉樓啊 PQ305 室啊，就晚上7:00至9:00。咁我有份出席做嘉賓嘅。咁點解我喺呢個禮拜三即係立法會開大會嘅時候都有時間呢？因為唔使開大會，因為呢個禮拜呢我哋都係開呢啲即係開呢個財委會嘅特別會議，講呢個財政預算案嘅。咁就年年都係咁㗎啦。咁啲官員就要就各個方面嘅範疇呢就嚟答覆啲議員提嘅嗰啲問題嘅即係跟進問題。因為呢我哋總共成個立法會提咗成超過2000-3000条問題嘅，咁每條問題咧，嗰啲 AO 都要做到趴街嘅，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真係此風不可長，大家好似鬥多咁，係咪啊？問得問題越多，係咪代表佢勤力啲咧？唔係嘅，屌啲問題係好垃圾嘅。你睇翻咧，上網睇翻咧，有啲議員問啲問題基本上好垃圾。咁但係咧，人哋又要做好多功夫。咁所以呢一個禮拜咧，我哋係唔需要開大會，又唔需要開財委會，又唔需要開呢個內會。咁啊，淨係咧就講呢個財政預算案嘅呢啲財委會嘅特別會議。咁啊，日日都有嘅。咁所以禮拜三咧，我都可以參加呢一個普教中家長研討會。其實呢個普教中家長研討會其實就係反普教中，普教中即係普通話教中文。咁啊，一陣間我可以放一個片段，就係、是、我喺呢個1月10號定20號咧，就喺立法會即係、就是、反對呢個普通話教中文，就鬧呢個吳克儉嘅。一陣間或者阿峰可以揾 我、你問佢，當眾問佢，佢識唔識講普通話？ 我話普通話教中文就係毒害我，禍害我哋啲下一代啊！咁咧就呢、這、一個普教中家長研討會咧，就喺禮拜三7:00至9:00就喺理工大學蒙文偉樓 PQ305室舉行。咁主辦單位咧就係熱血頻道嘅熱血親子團。咁協辦咧就係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系嘅羅佩林博士。咁出席呢一個研討會嘅嘉賓咧，就有呢個曾卓文啦，有林慧思老師啦，仲有呢個彭志銘嘅，呢度就冇寫啊，仲有彭志銘。 次文化堂的堂主彭志銘都會出席的。大家知道彭志銘就是一個都算是對語文很有研究的一位都是專家來的小狗懶擦鞋、嗯對於廣東話他也很有研究的。另外就是小弟、我因為有曾卓文博士有林慧思老師他以一個老師的身份即係去表達對呢個所謂普教中的意見，咁啊仲有咧就有彭志銘係專家，咁我就可以慳啲口水啊，我哋可以即係去學下嘢。咁我對象咧就係、是、幼稚園至到中學嘅學生家長啊。咁而家普教中而家一路喺度即係開始緊嘅啊。咁、究竟啲家長點樣睇咧？係咪？咁大家咧就可以即係 send 個 email 去報名嘅。咁個 email 咧，大家可以而家喺我哋即係嗰個畫面度睇到啦啊！就 seven 呢、這個 有一個 hyphen 係 OK passion babies 啊，有 IES 啊 babies 好、 dot passion times。@gmail.com 咁大家可以上網睇嘅，上粵語時報個網群組啊，又可以睇到，上我哋嗰啲呢個 Facebook 嘅群組都睇到噶啦。咁就希望咧就多啲人參加啦。咁名額就60人嘅，而家仲有一啲名額啊。咁大家可以通過呢個 email 報名嘅啊。咁就係後日啊，即係禮拜三夜晚7點至9點。當然你 walk in 都得，咁但係最好之前就報名啦，係咪？咁呢個就宣傳完畢，休息一陣。 呢日全国政协常委李家杰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面前点名批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成日发表一些对建制不利的民意调查，建议另起炉灶拨乱反正。这位富二代大概是不吃人间烟火，他不知道香港很多亲建制的民意调查机构，例如香港民意调查中心和香港研究协会，更加不知道在每次选举之前那些出口民调，除了这个香港大学研究计划做之外，这些亲建制的民意调查机关，他是成为这个亲建制的候选人选举的一个组织动员的工具。举个简单的例，在每年的7日，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对游行人数的估算数字一定比这个民阵公布的低。亲共阵营包括文汇大公一再引用攻击民阵督数。又举一个例，真普联委托港大民意调查占中的支持度，结果是反对的明显多于支持，钟庭耀如实反映。梁斐振英689竞选的时候民意调查结果大幅领先丑闻前身的唐英年，由于这个民调有公信力，令到人相信689有民意基础上台，讲句难听点，除了明报帮689上台之外，钟庭耀都有份。如果用你们这样的逻辑，大佬那些泛民主派应该炮轰这个即是钟庭耀做民意调查不公正啦，要举这些例子还有很多添，是吗？即是2007年回归10周年，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创历史新高，荣登这个人民网的版面。当时为什么又没有人攻击港大的民意调查不科学呢？请问有人引用基本法第22条的规定，就说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可以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咁然后呢就用这个呢就来批评这个全国政协李家杰就不应该即是讲啲咁嘅嘢，应该企喺香港人的立场讲说话。咁我又觉得呢啲人又痴心错付。你睇下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序言，政协做些什么呢？我有一次在这个账目委员会公开聆讯，我就问这个汤显明，因为他被委任为全国政协，我问他知不知道全国政协做些什么东东，他说不够我学问高，答到一嚿嚿。我告诉他听16个字，要在共产党一党专政底下的多党合作来的，这个是 OK， 政协是一个统战机构来的，16个字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听过没？喂，全国政协仲是常委添啊，大佬，你要同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佢有咩理由喺张德江面前帮你香港人讲说话啊，大佬？嗱，呢啲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咁啊，当下嘅所谓政改争议。 是民意之戰，民意爭奪就會成為建制派和民主派雙方角力的主戰場，對於立法會各黨的投票取向會有決定性的作用。有報章引述這個建制人士說，港共陣營之所以炮轟港大民意研究，又揚言香港的愛國商會和社團會另起爐灶搞民意調查，其實不是針對鍾庭耀，而是為這個溫和民主派將來轉態支持政改鋪下台階。這種說法呢亦都有一定的道理。當然即使成立新的民意調查機構，短期內你都很難跟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相匹敵。今天大家都說學術自由受到威脅，我就不想說你後知後覺，是吧？神早都受到威脅的，是吧？我們不要講話回歸，所謂回歸這17年，在港英時代的管治，當他只有一間政府資助大學的時候，喂，這個香港大學已經是殖民地政府培育高級公務員的訓練所了，大佬，到了今日港大繼承這個傳統，都成為最重要的建制一部分。我們 AO 在哪裡來的？是吧？再講，港督是這個大學的校監，現在我們專上院校的大學校監，是吧？或者你現在香港大學誰做校監啊？又是承襲殖民地時代這一種所謂即是政治干預學術的這個傳統，是吧？這個沒得怨的，是吧？即是當年那些受高等教育的精英要向殖民地政府臣服，今天高等教育的精英包括教授學生又被迫要向這個特區專權政府屈膝，是吧？這個是一個傳統來的了，已經，是吧？所以我在即幾年前在立法會發言也都講過，最好就取消這個 UGC 啦，大佬，是吧？最好就俾呢個大學自己有充分嘅辦學自由啦，唔係代表你政府資助你就要干預佢噶嘛？而家啲大學校董邊個委任噶？689係嘛？咁好啦，啲教授嘅任免係嘛？邊個負責啊？就689間接可以干預嘅，幾簡單啫，係咪先？喂，呢一種咁嘅方，呢一種咁嘅方式，你唔改變，你學術自由就永遠係鉛制喺政治權力嘅手裏邊啊嘛！呢個已經係常識嚟噶啦，係咪？即係香港而家咧，無論新聞、學術、言論自由，全部都係出現危機，係嘛？即係明報仲好笑，劉俊圖俾人斬完之後，佢仲要明報整篇社論話：啊，呢個李家傑呢種講法咧，文鬥啊好過刀光劍影啊！我真係服咗佢，寫個服字，係嘛？各位，孫中山先生一篇演講其中有一句係出自訓練革命軍人之演講，佢話：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為人所制；置諸死地而後生，等死而不如速發難。香港人如果不覺醒，甚至組織起來負隅頑抗，輿論據點就會逐逐一個路淪陷，是吧？到頭來我們就哀悼，再繼續我們就最繼續在這個泥沼裡面，即是翻不到身，是吧？ 莫乃光議員， 主席最近的